白毅眼神有些不善，但他也不是吓大的。安宗抬头看着白毅说， 没错，我是在打听，我就是担心那孩子，我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。 白毅看了安宗许久，他硬着头皮瞪回去。最后白毅叹了一口气， 这件事情不好办，你干嘛去扯这档子事儿？ 安宗看他口气软了下来，也放低姿态说， 老白，你没看见你不知道，那孩子处境太惨了，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有东西在他身边，而且 他显得有些尴尬，说话的声音也放低不少。 而且他那种感受我能体会到，小时候我也被人说是怪人怪胎。 说完不自在地摸了摸自己的左眼。白毅抚着额头低声叹了口气， 这件事我和你一块去查吧，不要擅自去找那孩子。我见过他几次，那女孩有一种不祥的气息。 安宗一看白毅终于肯帮忙了，心里踏实了不少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走廊里有个女生和其他女生交头接耳地偷偷看着他们。当安宗一侧脸看过去，他们马上就跑得没影了，只听见走道里叽叽喳喳地说着， 白老师果然是公吧， 就是就是，安老师就是一个兽嘛。 安宗一脸黑线，对于自己身为一个老师的威严起了根本性的怀疑，这群丫头片子把他想成什么样的人了呢？在安宗不经意回头之时，月兰居然就冷冷地站在他的背后，一点声音也没有。白毅也被吓了一跳， 这小姑娘居然一点脚步声也没有，无声无息的。 安宗有些慌乱，看了看白毅，他却是一副冷漠的样子看着月兰。在安宗想要开口询问昨天的事情时，发现月兰的脖子上有两道深深的抓痕，痕迹很深，都成紫红色了。安宗想，可能是他那疯子母亲掐的吧。月兰迅速捂起自己的脖子，冷淡地开口说， 安老师，你打听我的事干什么？ 安宗被问得有些窘迫，挠了挠头叹了口气， 月兰，虽然我不知道你经历了什么，但是你现在的情况肯定是不行的，必须要向有关部门汇报，还有你母亲也必须得到治疗。 月兰冷冷地笑了声，她指着自己的眼睛说， 我看到的东西和你们看到的不一样，在我身边死人比活人还常见。 韩宗听得心头一紧，一个孩子是过着什么样的日子才会说出这样的话？他想上去拍拍那孩子的肩膀，却被白毅拉住了手，他的眼神中透着一种严肃。 哦，怎么个不一样？ 月兰睁着大大的眼睛无神地看向白毅，他的嘴唇微微动了一下，然后低着头说， 我能看得出将死之人的样子。 他的声音并不刺耳，但是那将死之人四个字说出口时却是那样的冰冷。他突然抬头神情复杂地说， 不过我很快就可以看不见了。 安宗听到这句话，心里骤然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，觉得事情不是那么简单。他所说的这些到底是什么意义呢？月兰勉强地扯动自己的嘴巴，裂开一个僵硬的笑容说， 因为昨天我看到了，下一个死的就是我了。 安宗和白毅都十分震惊，什么？自己的死亡？他不可思议地看着月兰。月兰像如释重负一样叹了一口气，然后默默地走回自己的座位上。他的位置在最角落的地方，身边没有同桌。安宗想要进去问个清楚，这孩子怎么会自己诅咒自己呢？太多的疑虑盘旋在安宗的脑子里，他浑身感觉到一阵冰冷。白毅再次拦住了他， 安宗愣愣地看着白毅，难得在白毅的眼神中也有了一丝焦虑。他拖着安宗走出过道，一边走一边说， 要了解情况只有等他放学了，至于他的眼睛。 安宗没有听到白毅后面的半句，只有默默地点着头。马上一阵刺耳的上课铃声，还在走廊里的孩子们都飞奔回教室，走廊上顿时一片安静。 起立， 老师好。 随后就响起了响亮的起立老师好的童声。这种声音和前面月兰所说的自己的死期重叠在一起，显得怪异而危机重重。安宗一下午都在思考月兰的事，每次到上课的时间他都没有反应过来。浑浑噩噩地过了一下午，等到放学，焦急的安宗马上冲回办公室，拉着白毅就去堵月兰。当他们转身的时候，却发现月兰出现在了办公室门口，依然是了无声息。他背着书包，低着头走进办公室，把作业本放在林老师的面前。林老师经过潘秃子的一番介绍后，对这孩子客气了不少，没有之前那么严厉了，说了几句就让他回去了。他微微地鞠了个躬，转身就出门，看也不看他们，或者说他从头到尾都是低着头的，他在有意避开接触人的目光。安宗和白毅对看一眼，马上也跟了出去。安宗在后面喊着月兰的名字，而月兰根本就没有停下来的意思。最后安宗只有冲到他面前挡住他的去路，而白毅也站在了月兰的身后。月兰用一种你们找我有事儿吗的眼神询问他们。安宗觉得有些无能为力，这孩子说话玄乎，做事也那么怪异，他们那么着急，他自己怎么跟没事人一样呢？在安宗不知道怎么开口的时候，白毅说了句， 你可以把事情都告诉我们，你也不想到死都没有人了解实情吧。 不愧是白毅啊，说话真是狠得不留余地啊。 安宗有些责备地看着他，然后放轻语气说， 不管怎么样，你所说的东西我们都会相信，只要你肯说我们就肯听。 月兰蓦然抬头，瞪着那双透着死光的眼睛看着他们。 你们愿意相信？不会害怕吗？ 安宗努力控制着自己的面部表情，点点头说， 嗯，这样吧，上次那家店的东西味道不错，我继续请你去那里吃饭，你可以边吃边说。 月兰的眼神终于缓和了些，果然孩子还是需要哄的。安宗得意地向白毅挑了挑眉毛，他无奈地看着安宗直摇头。安宗也不多说什么，拉着他们就往街口的快餐店走去。到了店里，里面十分吵闹，孩子们几乎每天都会到这里来买些零食吃。而他们坐在殿堂里的一个角落，显然他身边的这两位都是喜欢安静的人。月兰貌似很喜欢甜食，他很爱吃这里的苹果派。他们看着他慢慢的吃，并没有急于开口询问。等到吃的差不多的时候，月兰擦了擦嘴巴， 我昨天看见了自己的死期，所以我知道自己活不了多久了。 他说得很淡漠，就像是他的眼睛一样，仿佛说的不是自己的死亡一般。安宗有些错愕，白毅抱着手臂问道， 你怎么能够肯定看到的东西一定会实现呢？ 月兰放下手中的派，陷入了回忆之中。他自言自语地低声说， 小的时候我爸爸妈妈都很喜欢我，虽然我长得不漂亮，但是爸妈都会给我买很多好看的衣服，给我吃冰激凌。我喜欢骑在爸爸的肩头，看更高更远的东西。但是我病了，